呢个系 Walker 为 LibriVox.org 所做嘅录音。2008年3月，中国广州《唐诗三百首》卷三第97首：次不故山下黄湾，客路青山外，行舟绿水前，潮平两岸阔，风正一帆远。海日生残夜，江春入旧年，乡书何处达，归雁洛阳边。完毕，所有 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